行。他偶然间就走过了这么一片的树林，见有一段破红墙的那林边掩映，看情形是一座败落的丛林，休管他，我且寻去占大地图。他想到此，还举步向前，就斜穿过那空田的脉络，见寺门外有一座宽广的石桥，那桥栏杆大半都倒卧在沟中，匾额依稀是瓦官禅寺，那山门已然都退进了朱户。这鲁智深进入了左边的角门，拿声唤也无人答应，这鲁智深来到了庙中，满腹的荒凉是土壁尘封，碎瓦残砖都埋没了路径，在荒草底内还握着一口钟，进了大殿院，他想寻知客僧，见客堂那个红木牌悬在柱上钉，可是忽必满窗全都无了踪影，乱糟糟无论还对着姥姥家的破顶房，寻到香积鼠更是冷清清，只剩下我了燕兄弟的一间破长厅，屋顶那杜川那都漏下了日光，在坍塌的灶内乱草丛生，先把他的行囊寄放在破龛中，用禅杖连连的顿地喊高声，除去了那落叶飘风是别无动静，空阵地粮残乱落烟雀皆惊，无听在房后自有人声，转过去一瞧啊，在破屋以内有几个老僧，只身说我的过往的僧人是礼法不空，要化一顿斋饭是即刻的当场，老僧连摆手叹气又嗨声，哎，说这里是粒米全无，四壁空空，我们几个人强忍着饥寒呐，我们苟延性命，哪有那斋饭 弘扬师兄。这状瓦官司本来很有名，却无端来了两个那恶道修僧，他抢抓了住持就赶走了大众，把一座好好的丛林那弄得破败凋零。那个道人叫邱小乙，合着这崔道成，据都是江洋大盗谈到英雄，到处去抢粮杀盗的这劫财害命。这大雄宝殿呢，简直是分赃俱清。只身在一旁，正把话来听，偶然间就闻到了这么一阵香风。转过房后这么一看呢，有个小小的锅台，那灶火正盛啊。一掀锅盖，呼，原来是一锅那稠粥，热气腾腾。快动手当时间把沧州的家伙全都抢了一个精哎。鲁智深干拔起来生，眼瞧着开州啊，他是没有法子成。你看他呀，用咆哮把桌面就擦了一个干净来。端起了粥锅就愣往桌上倒哎。凉了他好用手去捧哎。众和尚一窝蜂连抢带夺呀，拼命了嘴里的呼，我的小米粥哎，就让你烫死我也认了命哎。抢着的老和尚在一边去念咒哎哎哎哎，念的是那么哎，一锅粥全没了，要了命了，要了命了，活不了了，活不了了，你死吧你死吧，你可死到了，你可死到了，子女下辈子还要你出家，从小就缺奶，大了不长牙，活活饿比你这兔崽的王哎妈 这个倒霉的精，我一听这个腔调，我的头就痛。和尚说你个莫高声，你快瞧那个崔道成，你看他的相貌都多么凶横。提禅杖子的后面随行，越过了这荒凉的大殿，那破院落他又穿过了几层，见凶僧他是进了那跨院，就把门呐、开把门儿来关定。这鲁智深隔门缝儿往里观瞧，原来是一个宽广的玄厅，就在那廊檐一下坐着一个庞大的凶僧。此时节我才看清了他的面貌，我是十在这十分的凶横。这鲁智深他是更不犹疑，一抬脚两扇门都倒在了院中，那凶僧他的一声的断喝，他站起了身形，是何人你胆大到此，哎就来，哎呀来来 来送了命。一家相迎，他二人也并未搭话，哎就将啊，哎个将将手动。说往来有十数回合，那个邱小乙他也来家中，这鲁智深是立地而靠，一时间也难见树影，这时节见那半轮的红日在那林，哎在林梢眼影。行了一日，早已叫傅瑞雷鸣，紧接着他又酣战了半晌，实觉得这饥饿难受，就连那使惯了的禅杖他也抡呐，哎呀抡抡不动。这鲁智深饥饿难当，他是不能取胜啊，他只得倒脱禅杖就拔步变形啊。那凶僧恶道追至在石桥之上，他的江山站定啊，见鲁智深斜穿小径就奔了正宗啊。他一

脚印呐、咳嗽了一声，这书生厌倦出门，街前里见苔痕满地，路零零，静悄悄几簇花阴，一天月色乱纷纷，满墙烛影啊，四壁虫鸣，门掩薄云深寺院，山空残月冷春风，月明人静钟声远呐、炉中花香别梦清，但想到如此寒夜哪里来的女子，一回头见窗前影绰绰是个女子的身形，书生惊讶连声问是谁呀，半夜三更到庙中，女子回言说是我特意前来呀，拜望先生。这余生又惊又喜，连声说请。那女子身形满转，脸部儿轻盈，就走进了屋中。

不能多日来孟君不弃，因为知己临别时为君歌一曲呀，表表我的钟情，言至此愁容未减，强叹笑满盘歌喉不应声，闻思儿悲切哀怨，如泣如诉，曲调儿凄凉婉转，动人心胸。一曲唱罢，泪如泉涌。暖心胸，你看这天街月色无人记，姑娘你一时伤感才有此虚情，想人生所重者唯有知己，小生活满腔赤诚啊，敢赴芳心，那女子心中慌乱，频频叹气。他良久无言，失望的书生半晌起身朝外走，余生说慢走啊，我送你一程。二人携手到院内，在那矮墙旁边把身停。女郎她眼望着公子，说声珍重，一转身行啊，就过了墙中。半只间夕阳山，恰好似一朵浮云，飘过山峰，佳人的影无踪。悲音耳边鸣，书生闻听吓了一跳，急忙忙跑过墙角看分明，静悄悄四顾无人，星光惨淡冷清清，一身树影月色朦胧，细听时悲音却在檐头下，恍惚惚依稀就是那女子的音声，抬头细看说